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地面高气压控制，今天白天本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气温上升明显。预计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15摄氏度上下，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多云渐晴，偏东风二三级渐四级，气温15到12摄氏度，相对湿度 25%。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东风二三级渐四级，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5%。今天夜间多云，偏东转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5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00到12:00，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新金融时代，中国财富管理市场迎来黄金发展期。然而当前宏观环境变迁，理财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读书俱乐部节目要和大家来分享重新定义理财顾问一书。这本书它从建立理性的工作哲学，定位清晰的目标市场，养成精湛的业务技能，能够提供差异的产品与服务，直到建立有效的业务流程，这样的一个专业角度跟大家分享理财顾问的一些内容。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当中还收录了最富实操性的家庭资产配置模型以及家庭风险分析与管理系统，在为财富管理从业者以及中产家庭还有富裕人士的财富管理也有着十分现实的指导意义。读书俱乐部今天和您分享重新定义理财顾问。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学博士，同时也担任着金石财策北京顾问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的刘干霄先生。你好，刘先生。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好。 哎，刘先生，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啊。我说到了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也说了您的职务，其实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原因，就是您这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主要作者，排名第一的作者。 谢谢。 哎，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啊，叫做重新定义理财顾问。可能呢听到了这样的一本书的名字之后呀，很多听众朋友会说呢，说这样的一本书啊是不是写给专业人士的呀，并不太适合我们普通人阅读，因为叫做重新定义理财顾问，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本书，怎么去看待这本书的名字和它的内容呢？ 好，那这本书呢实际上对象包含两类。第一类呢是我们天天给客户提供理财服务的顾问们。 嗯， 那其实呢这本书还很适合于给我们富裕家庭来做实务的理财，提供一些帮助。 没。 那这本书呢其实我可以用一句话来界定一下，叫改观财富管理，成功有迹可循。那其中改观财富管理呢就是讲给我们所有人听的。 我们要对财富的内涵外延，包括前世今生以及我们家庭很实实在在的理财的行为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嗯 啊，那成功有迹可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能给理财顾问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这样一些工作方法。 嗯，哎，听了前面啊刘先生的介绍，很多听众朋友就能够感觉到了啊，这本书呢既可以是专业人士的一本参考书，或者说当教材来用，也可以作为我们普通人的家庭理财的指导用书来使用。不过现在问题就要出来了啊，刘先生，如果是您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啊经济学的博士，就是一位财经专家，您给普通人写书，我们大家都觉得哎就比我们普通人知道的多多了，那您说什么我们听什么。但同时这本书呢还是专业人士的这样的一本指导用书啊，那专业人士可不是别人说什么就听什么的了。您这本书为什么能够成为专业人士的指导用书呢？那么您都有哪些丰富的这种投资呀、理财呀，或者说财务管理方面的经验呢？所以能够把这样的一本书带给专业人士呢？ 好，感谢您的这个过奖哈。那这里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的一些工作经历。我呢学习有三段，第一段呢是在本科阶段学风险管理。那这个是在咱们国内很多专业里没有学校都没有开设的一个领域，这对我们做财富管理很重要的。 大部分就是比如说大家都说黄金要涨，您可能估计说五个月以后要跌了，您告诉大家您就买四个半月啊，到第四个半月的后面一天你就开始往外卖。然后股票市场可能呢别人都说挺好的。其实有一些像期货市场啊，不仅仅可以买涨，也可以买这个买跌。那可能呢大家都说涨，您说最近要跌，那您告诉大家您买涨也可能有危险。那您就是最开始的一段学习经历是做这样的一些管理，尤其是有一些比如地域方面的战争啊、政治啊、经济啊，包括有种种的，也就是专业人士说叫基本面的影响，对吧？ 是的，但实际上风险管理呢，这里要讲一句话哈，其实，现在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风险型社会，这个风险的范围是非常宽泛的，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资本市场当中各类品种的涨涨跌跌之外，还包含了我们在家庭当中遇到的各种的风险环境，比如说，家庭财产的分割啦，税收的处理啦，包括现在我们看到资本市场当中每天的波动啦，还有一些更多元化的比如说财富传承的风险等等诸如此类吧。那当然第二段当中的学习经历呢，是我学公司理财，这个主要是给机构一些大的资金管理提供一些方法论的内容。第三段呢就是跟产业发展有关的，就是产业经济学啊，三段。 我已经听出来了，就是从我们个人的这个财富管理，到一些企业的这样的他们的投资理财，再到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些经济啊，经济走向，或者是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文的出现或者实施，那么这样的一些经历，其实您在求学过程当中基本上都已经有了相关的一些学习了，也掌握了非常丰富的这样的理论知识，可以说您做了一全套的。 这个不敢当，只是财富管理是个比较实务的一个领域。那我在过去的12年当中呢，一直在从事这个一线的实务工作和管理工作，包括一些研究的工作，所以掌握了一些小小的经验，多此而已。 刚才您说到了啊，您只不过是掌握了一些小小的经验，其实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这本书的作者刘干霄先生的一个非常谦虚的这样的一种说法。我看来啊，这样的一本书重新定义理财顾问，其实呢是在当今社会，那么理财的或者说整个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越来越复杂，那么各种各样的条件或者限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出台的一本书，能够给大家啊很多的这样的实际操作的建议，而这样的建议绝对不是仅仅有一点点小的经验就能够写出来的。 谢谢。 一方面您需要掌握国家的政策相关的法律法规，另外呢也需要了解全球的一些情况，还要非常了解普通人，并不是说我有多少钱我就做一个理性的投资，而是说我有多少钱，我可能呢心里面有担心，比如说我身体不好，我可能得多少钱里面有露出多少的比例是要将来治病用的。那可能家里面有正在上学的孩子，可能呢看似非常大的一笔财富，真正能够进行自我支配的或者说有效管理的这样的活钱能够进行管理的钱并不是很多。 是的。 是这样，财富管理呢，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更多的被大家表述为投资升值。 嗯， 那其实财富管理不仅要考虑到回报，还要考虑到风险，还要考虑到现金流的管理，甚至包括税收的处理，以家里自住型的房产、投资性的房产、一些居住的安排，诸如此类吧。那这里呢，不仅是一个财务问题，其实它是一个很活生生的生活问题。 嗯， 比如说如何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如何让家庭成员在遇到一些医疗问题时候享受到好的服务。 嗯， 包括如何能够正常的退休，甚至提前有品质的退休。 嗯， 乃至于将来能富过三代，基业长青，甚至做一些社会慈善公益。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财富管理它不仅是一门财务科学，它还是一个生活艺术。 没错， 它内涵和外延是非常宽泛的。 刚才刘先生谈到的这些话呀，我觉得特别特别重要，也特别特别的中肯。那么我印象当中，在十几年前啊，有这样的一句话特别流行，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意思就是说，你只要理财了，你就有钱。但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更多谈到的是财富管理，就是刚才刘总谈到的。因为现在的这些整个的社会的情况呀，还有全球的情况的变化，并不是说你只要理财就能够赚钱。 是的。 那么也会有一些风险啊，在这当中。而这也是正是我们刚才谈到这本书重新定义理财顾问当中，那么给专业人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你跟客户谈的时候，就比如我们普通人去到一个银行，那么说我想买个什么产品啊，那么现在的专业的人员不仅仅要跟您说到这个收益，只要是您不买啊，不买那个定期的，其实现在定期也牵扯到这银行可以破产了，这都是有风险。 它有存款保险制度。 对对对，但一个人只有50万的有这样的额度，所以您要存个5000万，那您就想想您那4950万怎么处理？ 这里还要考虑到效率的问题，因为财富是个以人为本、为人服务的一个领域。 哎， 因为并不是金钱越多，我们生活就越幸福。它很多时候跟我们的分配息息相关。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要去用各种方式去保值、去增值，那同时呢，财富的保护，避免各种财务风险的干扰和生活风险的干扰，这也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归到生活当中，如何让家庭成员过得更幸福、更从容。 说到了这本书重新理财，重新定义理财顾问，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经济环境下，理财产品还有社会的这个情况啊变化越来越多，给大家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内容。 是的，我们经常业内把它称之为叫新金融时代。 也就是并不仅仅企业啊来做投资理财，做这个财富的增值或者风险的这样的一个预防吧，普通人也需要。 对，是这样子。在过去十年，您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流行语，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但实际上这两年我们进入了一个盲目理财不如不理财的时代。 对，你还不如存死期呢，我至少不被腰斩。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传统的这个企业经营者在新的环境里去做转型为金融资本的时候很多人转的并不是很成功。包括很多人在积极投资理财的时候，因为知识素养的不够，因为我们阶段性的市场的一些乱象，也都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投资风险。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伦。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重新定义理财顾问》。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刘干霄先生。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本书啊。其实每一次有财经书的这样的内容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是为什么呢？大家以前啊读书，我们是享受读书的这样的一个乐趣，而我们在读财经书的时候，不仅能够享受到阅读的乐趣，也能够给自己啊在经济领域增加一些知识。然后就像刚才刘总说到的，就是一定要会理财，因为如果你不会的话，你还不如不理财不管理呢。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在跟金钱相伴， 其实财富管理是每个人的最后一份职业。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到金融机构或类金融机构里去上班，而是说我们一生要跟金钱相处，要学会去获取、保护以及运用金钱，那在我们人生的很长的时间段当中，都要把必要的时间精力留到这个方向里去。 哎，我们刚才呢说到了啊，这是人生的最后一份工作。那我们再来回头看一看啊，真正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充当理财顾问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啊，这些职业人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本书叫做了重新定义理财顾问。那刘先生，在以往大家的概念当中，我刚才已经说到了，就是我印象当中的理财顾问，可能我更多的是在银行里接触的，比如我要去做一些存取款的业务，或者说要去银行的业务，就有相关人员跟我说你今儿买点什么吧，明儿你买点什么吧。还有就是很多朋友都曾经当过股民，也当过基民，可能现在也还是股民和基民。 我们曾经经历一个空前繁荣的全民理财时代， 对吧？ 对， 所以呢，这是很多朋友他们因为当了股民和基民，他们就会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交易，股票交易的公司，就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给他提一些建议或者有些指导。这就是应该说从20年前吧到现在大家普通意义的理财顾问。今天您要谈到的重新定义理财顾问，那么理财顾问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好的，在过去呢，我们把所有提供金融服务，包括交易协助、提供投研，都统称为一个理财顾问。但实际上在成熟的市场里，这一类的族群要再进一步的去细分，比如有人实际上是客户经理，有人实际上他更多的是做客户的获取和关系的维护，那有人呢提供一些基础的交易服务，有人提供一些这个投研的这个中后台的这个安排，这都属于。但实际上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理财顾问是一个知识型的工作者，他是站在客户的立场上，以客户的视角审视客户的生活，最后在公开的市场里面给予合规，去帮他们去选择好的资产、好的资产管理人，尤其是要把这些产品和服务还要做一个二次的加工，变成一个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客户想要的或他理性需要的一个生活状态。那在这个内容里呢，我们看到理财顾问更像一个医生，他要去洞察客户的现状和预演他的未来生活，从而给他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一个解决方案。最后再部署实施一些买什么产品啊、卖什么产品啊这样的一个选择行为。 既然啊，您写了这样的一本书，重新定义理财顾问，可能我觉得您可也会认为现在的有一些理财顾问并不符合您书中的要求，对不对？ 一家之言了哈。对，但是确实我们看到，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是近十年才渐入佳境，这当然伴随着金融的这个自由化的过程里，和一些金融教育的推进，才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以前我们顾问基本上都在提供一个产品导购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今天呢更多的扮演一个财务医生的一个角色。 哎，您刚才说到这个导购啊还有医生，这两个其实有很大区别的。我就有一些身边的朋友跟我说啊，说其实去银行办事儿啊，有的时候人多，然后不如网上办的快捷，觉得这事儿挺麻烦的。以外，其实他们更多的一个抱怨就是啊，理财经理会找到你说啊，你买这产品吧，甚至呢会不停给你打电话，他说这已经啊不仅仅是让给我添麻烦了，而是给我的一种骚扰了。 对，这个确实是在金融比较早期的时候，就是服务不是很精细化阶段，一个普遍的一个特征。但是我想时至今日已经有很多的改观，比如说我们看到国内的很多的金融机构里已经对客户层做一些区分，包含了柜台的常规的账户服务，也会包含了一些贵宾理财，包含了私人银行，甚至还有安排了一些家族办公室的业务，也在开始从一个卖方的视角走向一个买方的客户视角，再给客户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服务。 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您有不同的这样的章节，比如第一章您谈到的是财富管理新格局，第二章呢是客户价值管理以及相关的差异化产品与服务啊等等理财顾问的场景革命。那么这样的一些章节的设置啊，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或者说您当时想以一个什么样的视角把这本书呈现给读者呢？ 啊，那这里有个逻辑是，第一章呢，其实是来阐释一些我们这个行业的 常见的误区，来了解一下财富管理它跟我们市场主流的投资交易他们之间的异同，要来让理财顾问和客户都来重新知道我们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第二步呢，那我们要建立一个客户视角，不是每一个客户他的理财都是非常个性化的，千人千面。那以客户呢，我们要进行一些划分，有些客户他需要一些特殊的产品和服务，而有一些客户他只需要一些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就可以了。那基于这样的客户的分类，以客户为导向，我们就要去进行一些这种业务流程当中的，包括销售，包括咨询，包括建议，包括甚至更复杂的动态管理。最后呢，他要基于一个业务流程才能把这份工作做成事业，甚至做成一个银发职业。那同时我们对未来一定要有预见性，所以整书的逻辑呢就在围绕这些在展开。 刚才我们大家听到了啊，不论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刘先生谈到他的职业的学习的生涯也好，还是谈到这本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设置也好，大家都能够感受到风险两个字啊，其实是刘先生在这本书还有在他做投资理财这方面啊非常重视的一个内容。其实就风险这样的一个内容，大家如果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当中也能够发现，那么如果换到10年前或者说5年前，那么您去买一些投资产品，或者说您去买相关的一些理财的产品啊，什么基金啊股票，那么可能不论是您在柜台去操作也好，还是说您通过网上银行的方式去操作，可能您不必要签字那么多风险的这样的告知书，或者什么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或者说做您的个人的一些评估。其实不仅仅是刘先生您刚才谈到的风险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整个国家也已经越来越重视风险的问题了，而且这样的一个重视已经让很多的普通客户都有感受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呢？ 一是我们国家这30年取得了非常卓越的经济的增长，那同时呢，在这样新的一个社会背景下呢，社会经济结构也在转型。转型期间呢，就必然会有一些新的战略新兴产业在崛起，这就对应的是机会。那同时也会有一些不符合我们现在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些产业，在加速的这个调整，这里也就最后会传导到我们的理财市场里，会变成一些金融投资的风险。那同时由于监管的环境，不可能是这个每一个阶段都能够都面面俱到的。所以也给了一些非法金融一些可乘之机。所以我们今天政府和监管部门还是非常在意投资者保护的，就谈了很多的，推出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和投资者教育的工作。 没错没错，你看啊，如果说谈到了风险意识啊，可能普通人最早的应该是10-20年前股市的那句话，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但现在如果您想要去投资的话啊，那么您如果去一个正规的银行，那一定要记住啊，不论您投资什么，不管风险大小，您要去正规的地儿投资。如果您去一个正规的地儿投资，咱们就说银行吧，很多银行都会给您先说啊，您这客户您想做什么业务，那您来填一份表吧，这是一份什么表，是一份测评表， 是您有什么样的能力您才做什么样的投资。有的可能看起来，哎呀，这个可能3-4个月能翻倍，但是如果您没有那样的知识储备，您没有那样的经验或者承受能力，银行是不卖给您的。 是的， 所以国家已经从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我觉得这应该是预防措施。 是的，这里其实我想分两方面来交流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刘莎提到的，我们首先要判断一下自己的风险的偏好和承受能力，包括我们在财务的这个水平上是不是合格，以某些特定产品的合格投资者。那还有个，在我们选择的时候尽可能要选择持牌金融机构，包括我们要掌握一些必要的金融常识，比如大家要去买一些资产管理计划，一些私募基金，要知道到协会上去查一查备案信息，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金融素养了。但同时呢，我也想提醒一下，我们财富管理发展了10几年下来，我们把风险一定要再扩大一些，不仅仅是投资市场的波动，在家庭财富管理当中有很多风险都要纳到考虑范围，比如说婚姻的可能的变动，比如说家庭在继承的时候会不会有些子女年龄过小，或者身体状况有些障碍， 也包含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国内金税三期的上线，海外 CRS、FICA 这种税制当中的一些潜在的变化，包括我们现在正在热议的房产税的这个立法啊等等。同时呢，在新的环境里呢，我们又看到资产价格、汇率包括流动性等等，都是暗含了很多的财富影响因素的。 哎，就像刚才啊刘先生谈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如果你翻开重新定义理财顾问这本书，在这里面都能够找到一些操作的方法，还有一些指导原则。当然啊，金融市场是变化万千的，那么我们大家阅读这样的一本书，能够成为您的攻略更好，那么至少能够让您有这样的一些 躲坑指南 风险意识。那么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重新定义理财顾问一书的作者刘干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样的一本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精彩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心事日深夜长，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把心深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还念念不忘旧情话。最爱你的人最难忘记，因为还留下梦境。最浪漫的人最难清醒，无心谁无情。去开朗， 绍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重新定义理财顾问》，而这本书它还有另外的一个称谓啊，被叫做是中产家庭与富裕人士的理财管理实务指引。所以大家能够听出来吧，这样的一本书呢，不仅仅呢是给专业人士做的一个职业角度的啊指引，同时也是普通人投资理财还有财富管理方面的一本指导用书。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呢，他是这本书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学博士，也担任着金石财策北京顾问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的刘干肖先生。刘先生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跟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本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本书呈现给读者？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现代社会日新月异，不论是经济啊、科学呀、文化呀等等，全都有着巨大的突破。而就理财来说吧，那么现在的难度也已经比十年或者比二十年前啊，不是一星半点的增加，而是十倍、数十倍的增加了。所以呢，才有刚才的那句话，如果你现在不会理财，理不好的话，还不如不理财。刘先生前面我们也反复谈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了。 是的。 其实说理财比较窄，应该是资产管理、 财富管理、 财富管理，这样 比资产管理范畴还要再大一些。 对对对，要是说资产呢，就是您的钱呀、房子、财富呢，还 财富还包含了人力资本啦。 对， 然后这个我们家庭当中一些暂时还不能进入可投资状态的一些资产，比如被上市公司的股权啦，家里的一些另类的，包括艺术品啦。甚至包含了一些自住房啦、这些资产都算、 我们说到这样的理财书啊，不仅仅能够给大家带来阅读的乐趣，其实更多的朋友是从这里面学知识。而今天呢，这本书的作者刘干肖先生要跟大家谈点硬货了。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内容，但是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谈一些啊，这书中也会有涉及的，另外呢，也是普通朋友特别关注的内容。比如说吧，最近一段时期，像黑天鹅呀、灰犀牛这样的财经的词汇啊，在我们普通生活当中经常会出现，会经常到什么程度啊？不仅呢是大家图书市场可以买到这样的书籍，那么大家如果去看这个人民日报的评论，或者说呢一些特别重要的发言上啊，这样的词汇也会出现。所以呢，很多朋友那么可能以前啊对投资理财并不是特别关注，但是现在呢，不论是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让大家已经开始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财富管理了。那刘先生，您对当前的宏观环境是怎么看待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宏观环境对我们的家庭理财有哪些重要的影响呢？ OK， 首先呢，我们非常的应该说非常的幸运，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生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每一个家庭财富都有很大的一个增长。但是经济呢是有周期的，而且这种周期呢它一定会发生，无非就是发生的早晚而已。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受08年次贷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速从最高时候 14.2 的 GDP 增长率现在回落到 6.9。 那这种虽然在全球仍然保持一个很高的这个水平，甚至是举世无双的水平，但是这种增速回落还是伴随着很多的风险的释放的。那也就是说，在金融当中，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拐点。这种拐点呢，也就是大家经常听说叫新常态，或者叫新周期。新周期以前呢是社会高速成长，这里是有大量的趋势性机会的， 我们参与房产呀、股市呀、黄金呀、很多艺术品呀，很多领域都可以获得普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嗯， 人人都可以 全涨， 对，是这样子的。 嗯， 那但是我们会看到，从08年以来，市场就进入了非常明显的分化。同样在股市里、房地产市场里，还是黄金市场里、商品市场里，我们就会发现有人赚有人赔，甚至说二八效应，甚至是19效应就会越来越明显啊，少数人大赚，大多数人赔钱，甚至严重亏损。 嗯， 结构化的这种机会和极端的风险是相伴相生了，所以这是我们现在一个巨大的一个理财环境的一个变化。 而这样的巨大的理财环境的变化，其实对我们家庭的理财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深刻的影响。 对啊，以前呢，我们大家理财其实挺省事儿 的， 咱们退回去二三十年吧。 最简单就是买房子。 二三十年还买不了房子，你就存死期，还不能存一年的、啊，对，国内你得存三年的、五年的，因为越长那利息越高。 是的。 反正你也都是存着。 是的。 那现在，大家就得算算通货膨胀有多少了。 是的。 啊，我这样的一个理财方式多少。 是的。 然后十几年前买房子这个事儿，对吧？差不多已经有十年了。 是的。 啊，现在呢，比如说像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开放了普通人能够买原油。 对。 啊，黄金期货。 对。 其实如果大家想要看一看您投资理财到底应该去理什么，只要您去一家银行，应该国内的银行都是比较相同的，您去把这家银行的这样的，您去大银行，别去小银行去大银行，您把这样的一些理财的呀，然后投资的这样的项目问一问，就大致就是现在普通人能够掌握一些。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上财经网站看它的那个上面的标签。 不成，财经网站有一问题，您不知道您进的是真网站还是假网站，我就去实体去银行问比较踏实。 对，是这样，尤其是进银行的私人银行部，是特别明显的。在你看我们像比如说以信托，以很多资管的计划，包括大家可能常听说过的像这个基金啦，还有之外还有阳光私募啦，对冲基金啦，并购基金啦 ，PE 啊 ，VC 啊，好，还有大家可能包括像新三板啦，有很多以此为基础的投资理财产品是非常多元的。 但是刘先生，您有没有发现啊，投资理财产品是非常多元的，投资方案也是多元的，而且呢很多的这个产品啊是各领风骚三五年。我 是 这么说呢，您有一段时间大家对这个买保险特别的这个热衷，是因为什么呢？能够做到很好的这个财产的传承，然后呢还能够避免很多的一些费用。 是的。 那么但是呢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是的。 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另外包括股全民基民的时候， 是的， 全民股民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变化呢？ 这个第一是跟经济周期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在不同的经济周期里，大类资产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经济繁荣的时候、景气的时候，那以股票、基金为代表的这种权益类资产就会往往表现特别好。那经济进入萧条或者说这个相对衰退周期的时候，那像一些债券、现金、黄金、房产，往往就会表现的抗跌，或者说会逆势上涨。跟周期有很大的关系。 但我觉得在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黄金不论什么周期它依旧都受到了很多人的热捧。 这跟几千年来的皇权文化有关系我们还有跟农业社会里对实物资产的这个天然偏好也有关系。但现在好了很多，因为尤其从08年之后，黄金市场其实出现了比较深度的调整。 你忘了中国大妈啊，勇斗华尔街。 对，但结果基本都被塌了。 我觉得如果要是再等个三五年的话，应该大妈们会解套了。 对，是这样，因为黄金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作为硬通货，还是能够起到一个保值的这个功能的。但实际上，我在这个借着这个节目，想跟大家普及一下一个理财知识哈，就是在二三十年甚至十年以前，我们整个社会资本是非常短缺的，所以很多商品、很多资产都表现出来它天然的属性。但是现在我们整个全球经过一轮的这个货币宽松过后啊，市场钱太多了，流动性太多了，这就导致很多投资品它已经具备了投机的属性。比如前几年发生的像生姜、大蒜、葱啊这种暴涨暴跌，都是这个表现，就水涨船高。那钱来了，资产价格就涨，这时候表现出了很大的泡沫的属性。但反过来，一旦市场偏好发生移转了，比如说这时候股市好，或前两年的房地产好， 那可能你会发现，即便如黄金这种几百年来我们认为的保值品，也可能会出现比较深度的大的调整。 嗯， 所以大家在今天投资理财的时候，千万要摒弃我们农业社会那种思维，买入并持有。今天应该是买完过后，那一定要去随时根据市场的动态去调整。 您刚才说的这个随时根据市场的动态去调整，说起来容易，但是让普通人做起来真的挺难的。很多人朋友都说当时买这件在天花板上， 但没办法， 等到卖的 时候，理财这是一生的修炼， 在地板上。所以您现在就在说您学的，您的这个学习经历是非常幸运的，是吧？ 这里面其实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的，还有的。第一个，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智能投顾实际上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做自动的这个资产调整的。第二个，我觉得行业十年下来过后，还是有一大批的优秀的从业者顾问出现了。 嗯， 如果假如说您实在是搞不懂一个产品的买卖时机，或者说一类产品是不是应该值得买，那你就多花点心思找一个可信赖理财顾问，这也是一个选择。 就拿着这本书重新定义理财顾问，去找一理财顾问，你让他能从第一章一直背到最后一章。 不用背了，其实财富管理呢，我觉得投资有时候是要需要很多基本面、资金面，甚至情绪，很多技术分析的。但实际上大的家庭财富管理，有时候是靠常识的。 嗯， 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类的资产，只要你不太冒进的话，都是有一个不错的长期回报率的。还有就是我们只要不对收益率过分的要求，我们有很多可选的品种都是可以安排的。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普通人最省事儿的方法啊，就是您找一理财顾问。但如果您一时半会儿找不着理财顾问的话，今儿听刘干霄先生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比如说吧，我们首先要谈到的是目前的这些中产还有富裕家庭啊，他们在理财方面都存在着哪些普遍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方面内容，同时这也是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 好的，这一段呢，我简要的谈几点哈。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常见的误区，就是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以各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投资理财机会，所表现出来第一机会很多，第二收益率都特别的高。这实际上等到我们经济恢复到以消费为主的经济的时候，这种收益率就表现的是叫超额回报。那走到今天的话，我们很多客户还没有完成这种思维的转换，老是希望追求超额回报率，但超额回报率一般都只能靠别人的亏损来获取。 普及一个小的知识点吧，什么叫正常的回报率，什么叫超额回报率。 好， OK， 正常的回报率就是我们对投资者没有区分，只要你买入这种资产，持有一个经济周期，它 11年是吗？ 一般经济周期一般的短则3到5年、长则可能7到11年。那这时候呢，比如说房地产，它基本上在正常的国家里边6到8的年化回报， 6%到8%哈。 像大盘股，就一些蓝筹股，它可能比如说甚至8到10的年化回报，滚动回报，这个是正常回报率。那如果假如说你希望能够20%、30%甚至翻，这就叫超额回报率。超额回报率只能靠别人的亏损来获取。这个正常的回报率是我们所有人只要长期持有就能获得的一个回报率。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朋友都追求这个高杠杆的投资理财产品。这一定要强调一下，您想有这样的高的收益的话，其实你也在承担着那么高的风险。 对，其实我们常听说一句话叫高收益高风险，其实这句话是反过来的。就是高，你想获得一些较高的收益的时候，通常你要承担一些更高的风险，不是一份风险一份收益这么简单。 那看来不承担高风险了， 因为 我就稳定的比较好。我知道了。 对，其实在财富管理当中会强调一个叫夏普比率，它强调就是你承担每一份风险的时候有没有对应的增加相匹配的这个收益。我们很多人去追求一些极端的这个收益率的时候，它承担的风险是成倍增长的，但收益率可能只涨了很少。 其实大家想一想吧，如果您要是再承担那种更加高的风险的话，那就变成赌博了。 是这样子的。对，但这个地方呢，我们时间原因呢，不展开太多。我讲第二个误区，就是对风险在过去里，第一个是不太重视风险管理。我们都要知道，财富的获取往往都需要一个很长周期的努力，但财富的失去可能是很随机的。一个风险发生，就会导致我们财产大幅度的减少，甚至灭失。甚至如果你要在08年这种时候做了一些衍生品，可能会产生负债， 倒欠银行或倒欠金融机构好多钱。 对，如果大家回顾一下，在那个时候香港的很多的 对类似于库大这种产品这种衍生产品， 很多的那个炒房的投机客其实都在那个时间段破产了。 对，当年香港在9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又发了房地产危机， 嗯， 很多人三成首付买的房子最后跌了50%，那很多人上街游行，家有负资产，生活好归产，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 嗯， 超过了他的杠杆这个承受能力。好，所以第一个是很多家庭对风险的重视度还不是那么高，第二个对风险的理解比较局限，很多人把风险都理解为资本市场波动，但我就举个最简单的，在今天税收环境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很多财产持有、继承、赠与，包括在获利的时候都要产生很多新的税费成本，这都是我们在今天做财富管理的时候要提前规划的事项。好，那第三个呢，其实就跟我们有一个第三个常见的一个误区呢，就是很多人理财都靠自己来管理，但实际上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金融时代里，风险和机会转换的是非常快的。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包括这个在性格投资习惯上没有很好的塑造的话，他不见得是最佳的财富管理者，所以这时候往往要走向全权委托啊，当然也包括了类似智能投顾这类新方式。好，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重新定义理财顾问》，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这本书的作者刘干霄先生。前面我们谈到了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谈到了关于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去理解，不仅呢要有风险的意识，同时呢也要学会去控制风险。前面刘先生说到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也就是刚才我们的一段话的结尾说到了，如果大家这个想能够理好财，又不想呢自己呢整天就都埋头在这个理财的书籍的阅读的过程当中，最重要是读完了以后你也不见得会，那么去找一个理财顾问是最稳妥的方法。不过新的问题就又出现了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理财产品啊或者投资产品现在的种类是非常多，其实就关于理财投资的这样的理财顾问，他们的一些理财的想法啊和他们的观点也是很多的，有不少朋友他们在这样的实践过程当中就被理财顾问给弄晕了。 是的， 你看有的理财顾问说你要风险分散，前面你也谈到了，说你不能够把蛋都装在一个篮子里，要不然全碎了。 是。 那么所以呢，就会这个也买点，那个也买点，这个也买点，那个也买点。但如果呢，我们这位这个也买点，那个也买点的客户呢，他找到了下一位理财顾问，就会说了，说你前面理财顾问他不懂，你这么确实这一个篮这个鸡蛋没都装一个篮子里了，你到时候碎也不会都碎。 是的。 但是呢，咱们为什么要理财？咱们是为了要有更多的收益，你东买点西买点。那黄金涨的时候可能呢这个某些产品就跌，那房子涨的时候可能某些产品呢它也会跌，你这样都分散呢，结果呢你也没有很好的一个收益。所以很多朋友他们其实不是不想找啊，而是不知道到底应该听哪些理财顾问的这个方法，听起来都挺有道理的呀。一头说你都装一篮子里都碎都没有了，一头说你分散装了最后你啥收益都没有了，你 这 才白里了。 这个是我们市场发展过程当中的一种这很正常的现象，随着市场越来越成熟，顾问越来越成熟，包括客户越来越成熟，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少哈。因为在过去金融形态比较简单，大家都停留在买产品啊买买买的思维里，理财顾问停留在卖产品卖卖卖的思维里，所以就会出现像刚才刘莎提到的这种现象了哈。 哎，对，还有一些不卖理财产品的专家说到了现金为王，也就是你什么都别买。 这个是这样，其实理财很重要一个就是不能极端，你过分强调集中或过分的强调分散啊，过分强调风险和过分的强调收益，其实都是有偏颇的。 嗯，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金融当中，风险不代表损失，金融当中定义风险是不确定。 不确定历史就是比如说股市向下波动就叫损失，向上波动就叫收益。 那得看你买的涨还是买的跌了。 所以在投资理财的时候不要一味的拒绝风险。 嗯 啊，因为有些风险你主动承担，你能识别并管理好它的时候，你会可以从中得到收益的。啊，那对于风险管理呢，其实我们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去承担这种风险，你也可以去分散这种风险，你也可以去对冲这种风险，你还可以去转移一些，包括买保险中转移一些风险。那中间可以用到很多工具啊，包括家族信托啦，包括人寿保单啦，财产保险啦，甚至去移民规划啦，都属于这种类别的。但是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提到这个替观众问的听众这个提的问题非常的好，就是如何避免今天买明天卖这种盲目的这种折腾当中呢？很重要一点就是在资产配置里边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的。第一个原则叫自上而下。自上而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当你去做买一些产品买或者卖之前，一定要基于你的生活目标来，它是基于你的生活的终极目标和当下的一些目标，然后来做了一些规划，基于这样的生活需要再来去做一些中长期的安排，而不是短期的买卖选择。 也就是说您的资产配备啊，就想投资或者说金融管理的朋友，不见得说我就必须得买一个十年的或者买一三五天 的， 可以说是长中短的不同的这样的产品 的搭配。但是搭配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我们对自己生活的想要和需要能够进行一个相对理性的一个评估，站在未来安排今天，站在未来看今天。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才去做一些或集中或分散或短期或长期的一些产品选择。好，在这之后呢，我们要去做一些这种管理。那一般来说，我们家庭或者说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经济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只是做微调的啊，那一般来说资产配置里要有些资产叫战略资产，比如说你家里自用房，比如说子女教育、家庭的医疗啊，包括一些创业安排，这些费用基本上都属于战略资产，要做一些那种看起来可能会枯燥乏味，但是很有安全性的这样一些中长期配置。那短期当中呢，你会选择股票呀、基金呀、黄金呀、商品呀、外汇呀、衍生品呀，去博一些这种热点型的机会。啊，核心资产几乎是不太动的，只有一些这种卫星资产才会随时这个与时俱进的去调整的，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节目啊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关于家庭资产的配置啊，其实刘先生您作为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金融人士啊，给我们大家提个简单的建议吧，比如就在当下，比如就在这三五年，您建议大家啊这个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要点有哪些呢？ 第一个，财富管理的本质呢和基础都是风险管理。我们要去洞察现在时代这种变迁当中的风险释放，做一些，第一个建议是我们要安排一些绝对回报的产品，比如说在国债啊、银行定期存款呀，尤其是像保险公司的理财型的保险呀，当然也可以包含了一些核心地段的一些商铺啦，这种管理起来非常简单、好变现。然后安全性又很高的资产， 那商铺不行了，现在商铺买卖 现在限购可能会受一些影响啊。 咱说的是最近一段时间， 那就说一些第一个就是要有些绝对回报的产品安排，那重点推荐一些理财类的保险，那这块当中呢，配置一部分过后，重点要配一些固定回报的产品，像今天 固定回报的， 像今天大家在银行里，大家可以看到，你做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的一些理财产品。虽然它并不能直接写保本保息，但是它我们知道它的基础资产还是比较安全的。 对， 包括像如果你的资金量比较大，像一些信托产品，一些基金公司，包括证券公司发的一些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还是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大概6-8左右的一个固定回报产品的。 也就是说，咱们不要追求那些绝对的高收益。 对，虽然它不能像没有刚性兑付这么一说了，但是还是可以考虑。配一些这种固定回报的产品， 这是固定回报的产品。 如果您要是能够适当承担风险，尤其是短期不用的钱，应该关注一些战略新兴产业，透过一些 VCPE 这种基金化的方式当然也可以透过一些 FOF 这种基金中的基金去投资一些股权类的项目，那给我们提供一些超额回报。 那第四类当中呢，如果您家庭里边有一些特殊需要的话，像一些诸如黄金、艺术品这类的产品，它也可以帮我们很好的保值增值，并且在极端的时候也便于去传承和承载一些生活需要。 哎，感谢啊，刘先生给我们大家提出的这样的一些指导建议，特别具有实操性的指导建议。现在已经到了您说结束语的时间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飞快。 好，那第一条呢，关于客户的，就是我想跟大家一个寄语，叫破旧立新，稳中有进。在现在新环境里，要建立一个新思维啊，去注重安全的同时去做资产配置，获取新机会。对于客顾问来说呢，我们要相信财富管理不仅是一个高尚的事业，也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值得我们把它做成一个银发职业，好好学习，好好奋斗。 感谢刘干校先生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这本新书《重新定义理财顾问》，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多具体的指导，希望大家能够把您的这样的财富管理要做得越来越好。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